合理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今天一个人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勾选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虽然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莹莹今天突然间没有来上班，原本以为她要给我惊喜，可是来到了七点，最后一个小时她还是不见了。大家可以帮我问一下，莹莹小姐，你人在哪里啊？因为你没有在的话，等下八点我真的要走了。我要去参加我朋友的生日聚会了，可是还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蛮冷的笑话，我自己准备的，那就是当世界末日来临时，全世界都在逃灾避难，只有这一只动物呢是没有在怕，完全没有在避灾避难的，到底是哪一只动物？哎，给大家来三秒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好不好？紧张紧张紧张。OK， 给你一点点 tips， 这个动物呢，有的人会吃它，但我个人觉得还好。哎，然后它是可以生蛋的啊，不是公鸡。诶，是什么呢？让你来猜一猜。但是在猜之前呢，也要跟你分享本周的 Astro Highlight 呢，也是很值得你关注的呢。那就是2025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 BWF 呢，将会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隆重的举行啊。谢苏组合、飞丁组合还有乐蒂组合呢，都会为大家奋力的拼搏啊。留守 Astro 频道815呢，就可以观看赛事直播啦。当然也可以透过 Astro Go 来随时串流比赛哟。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 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郭嘉阿伟的骄傲。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今天来笑的这个点呢，那就是诶，如果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啊，全世界都在躲灾避难，而只有这一只动物呢，它竟然是没有在怕的，到底是哪一只动物呢？刚刚就有听到一些听众朋友呢觉得诶，应该是母鸡吗？错。难道是狗狗吗？错。恐龙，错。恐龙螳螂也错啊。再来给大家一点 tips， 它是跟某个成语有关的。哎，这个成语呢，其实之前 YYY 莹莹在给我猜冷笑的时候也是有提过的，哈哈哈。它是一个华文的四字成语，但是在这个成语里面呢就有这只动物的名字了。哇，我再考考大家哈，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在逃灾避难， OK， 但只有这一只动物呢没有在躲避的啊，到底是哪一只动物？B 是一个关键字，诶，给你最后的三秒思考一下，后来给你正解啊，三、二、一 ，OK 啊，准备冷笑话了哈 ，OK， 这一只动物呢就是鸭子，为什么是鸭子呢？因为有一个成语就叫做大可不必。因为大可不必嘛 ，duck 它不必 ，duck 不必灾难，所以就 duck 不必。哦，我真的觉得每次一个人讲冷笑话真的好冷啊，但是他学起来这个冷笑话吧，有机会跟你的好朋友聊一聊，回来再跟你分享第二则。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苏荷的 Starry Night。 苏荷的演唱会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的傍晚5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门票呢可以透过 tickettoyou.com.ny 来购买哦。当然除了购买之外呢，勾选一如既往的都会给你很多的免费的好康啊，那就是呢，哎呦，来到勾炫的网站，也就是勾炫 .ny 呢，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免费的苏荷的演唱会的入门票啦。但是记得参加之前呢，详情条规一定要浏览勾炫 .ny 哦，一起粉上实力 idol， 追星必追勾炫。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来跟你笑的这个冷笑话，不知道能不能笑到你的家人呢？因为我上网在找这个冷笑话的时候呢，老实说，我也是真的被他 cringe 到的，就觉得，OK， 我也不懂哪来的胆子跟大家分享。那就是白开水，大家都懂吗？白开水为什么要叫做白开水呢？跟莹莹很爱跟我讲的一句话一样，这个冷笑话就是废。不要用太多脑，你就是单纯的往这个字面来想就对了。白开水为什么要叫白开水？跟语言没有关系，跟成语没有关系，跟双关语也没有关系，它就是那么的简白。 为什么叫白开水？它的这个答案呢，你要从它的字面上来找，你就可以找到了。可能下次你的妈妈讲说，哎，记得去倒一杯白开水给我，你就可以问妈妈，妈妈，白开水为什么叫白开水？然后你跟他讲了这个答案过后呢，他就会甩你两巴掌。什么答案？给你思考一下，回来我给你正解喽。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严仁中的《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来跟你分享的这一则冷笑话呢，我当时在看解答的时候也觉得，哦 ，cringe， cringe， 真的是蛮废、蛮怪异、蛮古怪的。那就是白开水为什么要叫做白开水呢？在这边呢，就收到了很多朋友来到我的 IG 伟俊二十二，或者是哇塞过来0169988889这个号码告诉我说，哦，我觉得像是Andua 的话就觉得白开水会叫白开水是因为它是白白色的，然后有一些污垢在里面，所以叫白开水。或者是像是 Sandy 的话呢，就觉得白开水嘛，代表因为我喝它的时候我要先从水龙头去拧开，所以要开那个水才叫做白开水。我只能说这些答案都有创意，也很努力的尝试，但是都大错特错。OK， 正确的答案呢，就是白开水为什么叫白开水？因为呢，它真的为你白开了。OK， 我知道有人还是不傻傻，觉得他什么叫白开了？可能有的人有类似的经历啦。你家里有没有那种烧开水的那种电壶？你有时候把那个自来水装进去过后呢，你是不是会烧开它？它烧开了过后，这些水就会沸腾嘛。那有的人是要喝温水或者是喝热水，就可以趁热跟它倒来喝。但有没有试过你的那个电壶已经把水给烧开了，它已经沸腾，已经热了，可是你在看电视，你在滑手机，你在讲电话，结果呢，它又冷却了。他就觉得水就比来说啊，这样我不就白开了？你刚刚把我煮熟煮沸了，我现在又冷掉了，这样我不是要再煮过啊？所以就白开了，白做了的意思。是不是很 cringe？ 哈哈哈！原谅我啦，我今天生日啦，要一个人 on air 主持，你就原谅我一下好不好？来到我的 IG 伟俊二十二，祝我生日快乐哈！回来跟你分享更多手机歌曲 Be On Trend， 歌曲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Bam Bam 的 Melting，Bam Bam 和 Idol 的演唱会，大家肯定要去支持啊！就在6月14号的晚上8点呢 ，Stadium Merdeka 震撼开唱啊！赶快去到 tickettoyou.com.n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除了他们的演唱会要去支持呢，我们刚才上线的购炫好朋友第39集就有刘雨妮来到现场呢，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大小事，来看看那么会问话那么犀利的主持人 Kelly 开心从这一次的购炫好朋友问到了什么跟自己的审美有关的一些题目吧，我们来听听咯。 你自己本身会不会属于那种就是会跟着 trend 跑来选择自己的歌曲的曲风呢？还是你觉得那个心电感应还是那个第六感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第六感也很重要哎、欸， oh, 但是 feeling type 的人 对，也是很重要啊。有时候 feeling 一来也是觉得哎、欸，我要抓住这样子。Oh. 可是我觉得其实观众们、听众们的反应也是很重要。嗯，但是我也不会为了 trend 而去妥协。我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然后也不要迷失掉自己要表达的。 怎么说不要迷失掉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呢？这一直以来啊，真的是在我们娱乐圈或者是 content creator 里面呢，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迎合整个市场的需求，就例如可能市场喜欢看 prank 我就做 prank， 市场喜欢看街坊我就做街坊。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人，就例如你可能喜欢做访谈类的，你喜欢做戏剧类的，但是可能本地的市场不迎合，你该坚持下去吗？其实问了几个圈内的前辈们，他们都说一定要先以迎合市场为主，因为当你迎合市场的时候，你先有积攒了一定的流量跟一定的你的观众群，那他们因为你的个人特色先喜欢你了，你后面才来慢慢展露出自己喜欢做的东西，这样比较适合。不然你一开始就主打自己坚持的那一块事情，可能都没有人理你。毕竟我们这个还是一个服务业，我们要表演给别人看，需要有人做我们观众的，所以还是需要先把观众抓在我们这边。对于这件事情你又怎么看待和怎么讨论呢？现在马上去到勾炫的 YouTube 来观看整个勾炫好朋友的完整版吧。而且必须说刘宇你本人啊真的很漂亮，的皮肤很好，在下面留言看看还想要访问谁吧。最后的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祝 Broccoli 生日快乐啦。今天也是 Broccoli 本身的第25岁生日哦，可是我还不懂嘤嘤嘤到底在哪里啊，明天继续跟大家聊吧。手机过生 Be On Trend。